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你看得清楚那些汉字吗？ 我看得清楚那些汉字。 二，他修得好这个电梯吗？ 他修得好这个电梯。 三，阿里查得到安妮的电话号码吗？ 阿里查不到安妮的电话号码。四，你记得住这些生词吗？ 我记得住这些生词。 五，小明做得完做不完作业？ 小明做不完作业。六，芳芳听得懂听不懂西班牙语？ 芳芳听不懂西班牙语。 七，他买得起买不起这种房子？ 他买不起这种房子。八，这座山你爬得上去吗？ 这座山我爬不上去。 九，那个行李箱你搬得上来吗？ 那个行李箱我搬不上来。十，电子邮件发得出去吗？ 电子邮件发得出去。